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虽然啊，依家好多人话啊，应该咧系全力咧啊，关注于搞好个经济，系嘛，国安嘅问题咧就已经基本解决，但系有另一种声音就话。国安咧，几时咧个威胁都喺度，尤其系软对抗。咁到底你而家要专注于提升个经济啊，定系要喺中国香港社特区呢个社会里面啊，系捉清晒所有嘅软对抗分子，然后先至可以全民協力搞经济啊，系嘛？嗱，而家咧喺呢个700万人嘅社会里面咧，我谂系冇乜共识嘅。但系点都好咧，即系因为上边啊吓落嚟嘅命令同埋而家嘅气氛啊，就系要咧喺小学、幼稚园，甚至系喺嗰啲叫半白痴或者咧系叫做有学能障碍啊嘅学童之中咧，系一定要加强国安教育。咁所以咧，中国香港特区嘅有关当局系嘛，就系出现咗第一套叫反恐漫画啊，呢个反对恐怖主义。就話要求全個社會咧係要由細建立習慣，提高反恐意識，就向小學同埋中學咧就發表一套用漫畫形式嘅叫反恐嘅嗰個指引。啊，呢個反恐怖分子啊，反恐怖主義嘅指引咧，我就唔明點解要用漫畫嚟到出？係咪因為你覺得而家中國香港特區嘅中小學啊，已經係半文盲咧？系嘛？定系你哋觉得啊，即系日本啊，嗰个动画啊，嗰个洗脑嘅能力系太强，所以你一定要用漫画系嚟到咧，系对啲中小学啊个学生啊五六岁嘅细路仔开始灌输呢个反恐教育咧。咁啊，另外香港嘅恐怖主义啊，系咪仍然系好强劲咧？嗱，虽然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最近就破获咗一个啊最细嘅细路仔，只系得15岁啊。是一个叫建独国啊，嗰啲咩嗰个组织系嘛，都系呼吁香港咧系要独立吓建国嘅组织，就拉咗几个人，年龄最细嘅得15岁，但系呢啲人咧，就算喺网络、喺社交媒体或者私下聚会，系商议话香港独立建国，咁啊算唔算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嘅定义系乜嘢？系嘛？嗱，例如苏格兰都话要独立。这个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也都有独立的团体，西班牙的巴塞隆那那里都有独立的组织，但要求独立是未必是恐怖主义的。如果你说个独立组织成立了，好像西班牙的东北部一个叫巴斯克的一个地方，那里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一度还配合游击和恐怖主义的炸弹袭击。咁所以而家到底香港你系到底系个咩状态？如果你话恐怖主义嗰个威胁咧系非常之巨大，咁你叫啲人唔好嚟投资，你要咧将国际社会将香港列为系一个恐怖主义威胁啊嘅红色警戒区，因为咧呢个威胁大到咧你要用漫画系嚟到灌输下一代，就话咧系对恐怖主义咧要提高警觉，系咪？嗱，鲍生，你有冇睇过呢套漫画？我睇过呢套漫画，我觉得咧你唔好理啊。佢嗰个漫画个设计啊，同埋成个创作水准啊，相当之粗糙啊，系咪咧？ 系咁啊，我就冇睇到原版啦，我都睇到咧，就网上边传媒啊报道啊，就一啲截图。咁首先我嘅感觉咧，就教育局唔知道用咗几多钱咧去制作呢套反， 有钱领就得噶啦，有人益咗，有人搵食咪好咯。 系咁，一定有人咧就代代平安啦。咁但我唔先唔讲内容先啊，我哋叫做画风，我都僆仔嘅时候咧都系睇漫画大嘅，无论系《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呢啲我都睇过晒噶啦。咁呢种画风咧，喺几十年过去之后咧，哇，我觉得系大倒退，因为咧好多嘅画面咧。嗱，唔系净系睇我哋叫做嗰啲人物个样啊，因为咧个制作成本喺边度咧？好多时候咧画漫画咧就系嗰个背景，譬如话嗰啲细节，嗱，譬如咧你个屋企啊，或者系你个你身处嘅地方嗰个城市啊等等，嗰啲细节咧，其实你都要咧花成本同时间去 画嘅，尤其而家咧喺电脑化嘅年代 ，AI 制作画呢啲漫画咧，就基本上唔使人力咁滞。但系我竟然觉得咧，呢套漫画咧就懒得好紧要，所有背景咧系我唔系叫 蓝天白云啊， 直情系冇啊， 晴空万里啊，系一啲咧嗱，有啲父母啊、家姐嗰啲书房，令我冇办法感觉到有任何恐怖主义气氛嘅威胁。嗱，你画漫画最紧要俾啲细路仔灌输。譬如说在个森林里面有一个女巫，这个女巫呢是专门是喜欢作法。你一开头那几幅漫画就算是宫崎骏都懂得画得阴森一点。譬如说一个月光，然后呢夜晚黑，这个大约是午夜时分。然后呢有一阵森林里面有一阵灰色的雾，远处传来几声是狼叫。喂，唔该你唔好咁懒啦，舐咗特区政府唔知几多亿啊，一亿几千万，你交下货啦。我知道特区政府好老衬，大家都系行家系咪啊？创作嘅人佢系好蠢，佢唔识得咩叫 quality control。但系咧，你身为漫画界嘅创作人咧，你舐咗啲水，唔好好似中国人咁样样咧，饱食一铺拍拍啰柚咧就走咗去，系咪啊？虽知啊，香港咧同埋日本咧。国际都好多识嘢嘅人嘅，你要将咧个背景画得阴森少少，令到啲细路仔知惊，就唔系呢几幅画咁啊，个个郎才女貌系嘛，佳偶天成啊！我望落去即系似以前《律源小卷》啊，《足协无我》啊，嗰套日本片集啊，50年前叫做咩啊？ 佳偶天成系嘛？ 系啊，佳偶天成嘅背景啊，阴公系嘛？你点叫香港、中国香港特区呢班中国儿童啊，系心生恐惧啊？点样反恐啊？系咪啊？ 仲有咧，陶生，你见到佢哋 好幼稚咯， 用嗰啲效果啊，全部嗱，其中一样叫星星闪啊，譬如话咧，佢哋有个叫做识别嗰啲有问题或者系。需要幫助的人一套一個眼鏡，嗱呢個佢嘅創意啦。咁但係咧，見到佢閃閃星之外咧，其他任何啊呢啲想突出個要點嘅時候咧，啊佢都係用呢啲閃閃星嘅。咁啊呢種效果咧，我覺得係以前咧，即係譬如話一啲學生做 PowerPoint 咧，好懶嘅方法啊，重複地使用。咁另外咧就係嗰啲放射式嘅個你叫做咩？嗰啲叫做風啊，風位啊，就好似咧就吸引你，就見到好似好有氣勢咁，又係重複使用啊！每一次咧，佢依種效果咧都係好爛嘅啊！咁更加唔好講到人物嘅設計嘅平面啦，可唔可愛呢啲啊？唉，我都費事講啦，嗰啲見仁見智。但係我覺得你唔好當而家嘅學生係傻仔傻女啊！佢要睇漫畫啊，無論係日本、韓國啊，就甚至係中國大陸而家佢畫嘅漫畫。那個質素都高過而家呢套反恐漫畫好多。咁我而家我覺得可惜嘅，我都唔拗嗰個內容先啊，我先講嗰個 嗰個畫工、 畫風、 KPI 個 KPI。 究竟你使咗幾多錢啊？我哋納税人使咗嘅錢，究竟用唔用得其所？同埋你究竟判咗俾邊間公司做啊？咁流嘅、咁乸西嘅貨，你點交得出嚟啊？你仲要當而家嘅細路仔咧係未見過大場面嘅？呢啲咁嘅反恐漫畫咧？我觉得就有啲冤枉啦，陶生。 嗱，咁啊呢个世界咧，唔好阻人哋揾食，系嘛？咁有啲漫画嘅呢啲幸运儿舐到一笔水咧，无论佢系属于边个团体啊，系嘛？虽然个心里边暗笑啊，吓呢啲咧批款嘅嗰几个中国香港特区嘅官员老衬啫，系嘛？即系揾钱还揾钱，不过我哋咧即系由嗰个漫画创作个专业嚟到睇咯 ，storyboard 啊呢啲嘢全部唔合格咯，系咪啊？系咪？而且好老土咯，好欧咯，系咪啊？嗱，我就唔系画漫画嘅，所以我非常之中立，我唔会同佢抢生意，系嘛？就算我俾一个咁嘅唔合格嘅分咧，吓特区政府亦都唔会下次啊吓拨款俾风云谷，叫我哋啊做一套好嘢，系嘛？嗱，所以咧你可以确保咧，我哋风云谷有编剧啊、文学嘅人才喺度话你听呢套漫画系揾你特区老衬嘅，你可以相信。不过唔紧要，我冇道德批判。找到老衬咧就系高明，因为有水落袋就点啦，系嘛？嗱，呢个第一，呢个我觉得我睇完咧，如果我系嗰啲三岁细路，我睇完我觉得完全唔恐惧，乜香港有恐怖主义咩？咁而你画个红色面嘅有对牛角嘅，啊咁而你话呢个就系恐怖主义，喂，三岁细路都唔收呢啲货啦，而家啲僆仔玩 video game 噶嘛，系嘛？睇恐怖片啊，自己大把 YouTube 啊。 有嗰啲短片片段啊 ，Netflix 啊嗰啲，你睇而家荷里活拍恐怖片啊，系先进到咩地步啊？系嘛？所以咧嗱，呢啲就系、是、啊，叫做咧人蠢钱多速来啊，叫人蠢钱多速来。呢啲系30年前啊，喺大陆流行啊，嗰啲咧喺沿海地区话喂，喺大陆某啲地方咧好落后，嗰啲政府而家批笔钱出嚟啊，系嘛？要建设呢样，有幅土地要嗰个舐嗰度，快啲过嚟搵食。揾你就老親啦。好啦，咁第二嗱，你要嚇、啊、香港散播一啲叫做反恐怖氣氛咧，嚇同埋你要培養一啲細路仔啊，係點樣反恐咧？靠呢啲三腳貓啊，係老土過50年前小朋友馬布或者兒童布嘅漫畫咧，係唔 work 嘅。嚇、啊、你要咧參考咩咧？參考偉大嘅你哋聲稱嘅祖國。祖國咧嗰、那個叫反恐嘅教育咧，嗱，你睇睇呢啲片段，人哋一早喺小學嗰度將呢啲咧幼稚園添啊，3、4歲嘅細路仔咧，佢哋個著嗰個校服咧就自動轉為啊呢個咧藍色嘅嗰陣時嘅中國工農紅軍嘅軍服，然後咧佢哋個書包仔咧嚇、啊、真係好嘢，服咗大陸嗰啲中國人創意啊！就将佢哋改装为一个叫炸药包，嗱孭住个书包个变炸药包去做乜嘢呢？就去同嗰啲国民党反动派或者今日嘅头号嘅美帝国主义系同归于尽嘅。嗱孭住个炸药包系成为人肉炸弹咧，嗱呢个就啱啦，呢个就系恐怖主义嘅标准行为啦。几十年内，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去拉票嘅时候。啊！喺就俾泰米爾之父一個女恐怖分子攬住成身炸彈行埋去，假裝獻花，嘣咁又炸死咗啦。另外仲有好多地方，中東啊、黎巴嫩啊，係咪好多地方啊？鬧市裏邊都有人肉炸彈，所以呢個反恐啊，中國好多地方啊，呢啲咁嘅幼稚園咧，就反而將啲細路仔係裝扮成小型嘅中國工農紅軍，將佢哋嘅書包變為炸藥包。嗱、这、呢個炸藥包咧就唔係話啊誠實豆沙包，我認為就係一種嘅恐怖主義教育，係一種仇恨教育啦。唔只係我一個咁講，喺大陸2024年10月28日，網易啊，係佢哋自己用簡體字啊嘅一篇長文章，話讓孩子背著炸藥包去表現勇敢，這是什麼教育？嚇問得好係嘛？嗱，点名呢个地方系中国河南新密市一间叫智勇幼稚园，好嘢啊！呢间幼儿园教到啲细路啊，智勇相传啊！啊，咁咧就呢、这个咧简体字嘅中国评论文章咧就话，这些畜生一样的教育机构，让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反智、反人类、反文明的荒唐、愚蠢、卑鄙、无耻、无人性、没羞没臊的环境里，这是培养他们的勇敢吗？这不是像哈马斯和恐怖主义分子训练孩子背着炸药和雷管去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教育一模一样吗？啊，呢篇大陆嘅文章就话，也许我们应该深层次追问一下，怎么我们的教育、佢哋的教育啊，变成了这个样子？它的内部原因是什么？嗱，我认为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你要推行一套喺幼稚园、小学个反恐教育咧，最高个素材、最佳、最标准咪就系大陆咯。 我同意，因 系咪啊？咩叫恐怖主义啊？唔该你 define 少少啊，一定又系炸弹袭击，系有暴力成分啊嘛，唔系斋托噶嘛，啱唔啱啊？ 嗱，冇错，陶 生，呢几张图啊，已经胜过晒所有你嗰啲咁嘅三脚猫漫画啦，系咪啊，鲍生？ 嗱，我就觉得咧，特区政府咧要参考一下中国大陆咧嘅爱国主义教育系列绘本丛书嘅漫画，因为人哋咧画出嚟嘅漫画就正正好似我头先所讲，有背景嘅细节好丰富啦。大家睇睇个图片，嗱，呢张图片咧就系、是。啊！喺大約應該係4年前啦，嚇、啊，因為就係一啲喺網絡上邊咧可以售賣到嘅，啊，台灣嘅博客來咧都有賣嘅呢個愛國主義教育系列繪本，因為繪本即係漫畫啦。咁你見到個台上邊咧，啊，有個類似共產黨嘅官員嘅人物，咁有個跪喺度嘅，啊，好可憐嘅地主，跟住咧個背後咧就打倒地主惡霸。咁但係咧佢唔係淨係呢個台嘅。呢、这個台後面有細節嘅，你細節見到係一啲咧喺中國大陸嘅農村嘅屋， 啊，啲屋咧都有窗啊、屋檐啊，或者系上边嘅瓦片啊，呢啲全部咧画得好仔细。隔篱嗰幅咧有两个细路仔拎住红缨枪，后边咧唔系净系一片白蒙蒙，好似呢个反恐漫画咁，有山嘅，有树嘅，仲有好多红旗插喺度嘅，里边系有一种制造一种，如果用大陆叫氛围，即系咧呢个解放区嚟嘅。啊，背后咧嗰啲系共产党控制嘅。红缨枪是有意义的，因为呢啲工农兵咧就唔系个个咧都系有枪嘅。啊，红缨枪咧里边咧系有一个叫做贫下中农啊阶级嗰种味道嘅。嗰啲咧中国嘅经典儿童读物咧就系咁啦。里边咧呢本叫《闪闪红星》，嗱细节仲有紧要就系个内容。里边嘅主角啊细路仔嚟噶，独立咧用火嚟烧死地主。嗱，呢个咧。这个漫画就正了，这个就是反恐了。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来讲，地主呢就是万恶之源，所以一定要斗死他。这种呢就是可以拿来做参考，我有的赞成呢，其实特区政府不妨去订了这套叫《闪闪红星》，涉埋在个反恐的系列的丛书里面呢去给学校。这样呢就可以告诉这些学生知怎样去对付一些邪恶的地主咯，陶生。 嗱，點解我要介紹啊？中國大陸呢間幼稚園啊，呢間招致網易簡體字評論文章抨擊嘅呢種咁嘅賣相咧，就係到底你中國香港特區，你自稱行一國兩制，你呢個叫反恐，到底嗰個恐怖主義你係點定義？你嘅特區高官到底有冇呢個認知嘅能力？係咪啊？嗱，你而家睇睇著呢啲咁嘅淺藍色軍服。你知唔知道呢隻淺藍色係乜嘢時期嘅共黨啊？係嘅軍隊嘅制服咧，係叫紅軍。嗰陣時未曾正式叫做解放軍，亦都未叫八路軍。呢、這個紅軍係專指三十年代，到咗就由井岡山根據地去到延安，包括嚇喺海南島裏邊嗰啲共產黨咧建立根據地嘅時候，著嗰陣時嘅軍服係淺藍色嘅。未到后来的深蓝或者咧系呢个咧草绿色，啊呢个咧系1930年咁上下嗰套叫《红色娘子军》啊，嗰阵时嗰啲女人嗰啲游击队着嘅就系呢只浅蓝色，系咪啊？咁但系呢间叫智勇幼儿园咧，啊就将叫啲细路仔孭嗰啲炸药包，啊呢个炸药包好明显就唔系话恐怖主义咧，系爱国主义。是教啲細路仔咧，係愛國家、愛人民、愛共產黨，咁所以咧要孭住個書包係變咗叫炸藥包。但係啲細路仔明唔明？你孭住個炸藥包爆炸，你嗰條命仔咧都係化為烏有。但係佢哋唔明，但係咁樣咧就教佢哋咧係咁樣穿著啊，係嘛？嗱，咁所以咧嗱，到底咩叫恐怖主義啊？中国香港特区唔该你咧，嗰啲官员啊，嗰啲咩香港大学毕业嘅政务官咧，你去搞清楚先。 咁啲炸药包系炸边个咧，陶生？嗱，因为我睇落去以为系炸呢个日本鬼子喎。如果用佢哋嘅说法， 若唔系今日你孭个炸药包就梗系唔系炸地主啦，因为中国啲地主已经俾你枪毙晒噶啦，50年代初，咁啊，梗系用嚟一系炸日本人。一系就用嚟炸美国人啦，系咪啊？系嘛？咁唔系啲炸药包，你用嚟炸边个？你问得好啊！炸呢班咁嘅中国儿童系唔识问噶，啊，佢哋咧只会系随住嗰啲音乐声咧系去起舞，系嘛？系一片咧系欢乐气氛，系嘛嘛？咁啊，你问我，单纯问我咩叫做反恐教育，我就话细路仔，你睇到啲图片孭住一啲炸药包咧。是好贪得意咁样咧，系翻学呢种本身就系恐怖主义，系咪？ 嗯，嗱， 之但系你话而家要反恐怖主义，咁呢种教育呢身装扮，你又应唔应该反咧？ 嗯， 系咪嗱？唔应该，因为呢个系伟大祖国啊，好多嘅幼稚园啊，嗰啲教师叫嗰啲细路仔咁着嘅，呢个系爱国主义教育。但既然爱国主义教育应该系好嘢咧，即系又俾网易呢篇文章啊。是用一连串的形容词，话愚蠢、仇恨、卑鄙、无耻嚟形容，系嘛？嗱，今日我哋将呢啲资讯系公开分享，喺学术上去研究一下。啊，你特区政府如果要推行反恐怖主义教育嘅时候，嗰、那个素材喺边处？我话你嗰套漫画画得渣，而家就系话我用大陆呢间自用幼儿园啊，嗰啲图片话俾人哋喺大陆。用的直情就是叫啲細路仔著軍服， 系孭住炸药包嚟到反恐兼吓推行爱国主义。啊，你学咧就学佢，系咪？一系攞佢呢啲教育炸药包嚟到做，就系恐怖主义教材。一系你就话呢个唔系恐怖主义，呢个系带有恐怖主义嘅爱国反恐主义啊嘅教育，系咪？咁呢个到底边样真边样假咁啊？请教香港九间大学嘅学者啦。 好简单噶，因为梗系以中国大陆嘅标准啦。因为头先我提及嗰本《闪闪嘅红星》啊，里边有细节噶，啊个内容系描述个主角叫东子，点样半夜潜入邪恶地主嘅房间，凭一己之力啊，将佢嗰个邪恶地主绑起，跟住咧就喺床上边咧淋咗啲灯油。跟住將啲點燃嘅蠟燭咧丟喺牀上，嘣一聲，跟住燒起，就結束咗佢嘅性命。嗱，有曬呢個過程細節，咁我覺得咧，特區政府可以作為誒呢個教材。 呢個係恐怖主義，我就聽你呢個咁嘅。 呢個係咪恐怖主義啊？我唔知啊，因為 係 因為佢裏邊係教材俾細路仔嘅。咁既然係佢寫得出嚟，又可以用漫畫表達嘅啊，咁我諗住係愛國主義啊嘛。咁點知啊？家長可能而家誒將來咧都要啊俾啲子弟啊閱讀啊，同佢哋一齊啊製造嗰啲炸藥包啊，因為頭先你講個炸藥包上邊黏住五星紅旗嘅側邊，你見唔見到兩個啊？我唔知係咩嚟嘅，我初頭以為係誒嗰啲叫做拖鞋，原來唔係，睇真啲，原來手榴彈嚟嘅，應該係 係啊 啊用紙做嘅啊黑掹掹嘅，咁吊住兩條嗰啲德國式嗰啲有條木柄嘅手榴彈，原來係模仿啊，咁啊，所以咧。呢、这個愛國主義的教育或者是叫做恐怖主義啦，其實可以融入去埋美術科嘅。原來我真係諗唔到啊！原來係美術科美勞有得做啊！家長以後咧，唔係喺中秋節咧一齊做燈籠，因為一個唔覺意係要一齊做炸藥包同埋手榴彈喎，陶生。 係啊，係啊，咁所以而家成個大陸咧，即係我好恭喜啦！中國香港特區咧，中小學啊已經一定有一個 KPI， 就要翻大陸交流，係咪？你大陸交流咧，唔好淨係叫啲細路仔咧入去飲飲食食啊，同埋咧自己住埋又出嚟咧，又話遇到自稱公安啲男人性騷擾，影咗個將個 picture 咧係放闊少少嚇。咁咧嗱，呢種係咩教育咧？係愛帶有恐怖主義意識嘅愛國教育。咁你中間點樣區分呢？因为你而家香港又步入融入大湾区，系伟大祖国嘅一部分啦，啊，所以你香港嗰个恐怖主义个漫画系咪你咪好欧咧？系嘛，比上比下而家大陆嗰只爱国主义教育系嘛，啊啲细路仔时势咁灌输系嘛，到佢哋大个咗，啊个个咪唔怪得好似佢哋啲阿妈啊、啲阿婶啊咁样啦。睇下呢段片段啦，好嘢啊，系嘛，个个咁已经咧系四五十五六十。而且嗰啲賣相仲有啲似啊，嗰個南京紅姐咁樣咧，個個攬住條紅領巾，童真未泯啊，啊，然後唱住少年先鋒隊隊歌。當你咧，你嗰支細路仔第日大個教到咁咧，你就一定啊係識得反恐同埋識得愛國啦，睇唔睇到？咁而家咧就成個中國同埋香港咧都係一個咁嘅教育嘅意識形態氣氛啊，我就唔識得解釋啦。啊！咩叫紅？咩叫黑？咩叫恐怖主義？咩叫愛國主義？咁啊，請香港特區嘅教育局嘅官員出嚟解一下啦，係嘛？啊，咁如果你話真係愛國嘅，啊點解係又會招致網易呢篇文章咁樣樣去鞭撻啦？係嘛？咁啊，到底最尾嘅係咪而家香港嘅恐怖主義係咪伊斯蘭國啊？又或者阿爾蓋達啊，呢啲組織已經滲透入喺香港啦，係嘛？咁嗰個恐怖主義個氣氛，如果係咁嚴重嘅話，係嘛？咁你係咪要特區政府要撥款另外成立一支咧喺警隊下邊嘅一個叫反恐嘅小組啦？呢啲我覺得咧，全部都係都幾當務之急咯。如果係咁緊要嘅話，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